何必勉强试着因为别的你的尾巴太明显了，出卖了你被当作笑话，你竟然不晓得游戏有太多规则，爱恨有太多难分难舍，稍微有太多快乐，脾气有太多粗俗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一部好的电影和一首好歌可以强力的冲击你的情感和神经，触动到你心里的很多东西，让你有新的想法。这部同名的电影和主题曲我都很喜欢，来听听这首曲目，来自于权带来的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。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，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，这里不是我的世界，我等了一天一夜，等开往春天的地铁。 是幸福的想法，如果需要回答，别躲在角落，让快乐停止喧哗，望着流逝的时光，成长需要勇气，难舍难分的别离只是叹息，唱着歌流着泪，我们都曾经为爱心碎，笑着面对，告别了昨天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们都值得更好的明天，这个世界像慢慢融化，望着流逝的时光，成长需要勇气，难舍难分的别离只是叹息，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

首歌从歌词到旋律呢，都有让人惊叹而且清新喜欢的感觉。这是电影《游园惊梦》当中的插曲，所有的怅然决绝的情绪呢，都表现得恰到好处，而同样是很有古韵的味道。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周杰伦中国风的代表作《东风破》。